这是来自林志炫，叫做《爱情酿的酒》。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回味一下99年林忆莲发行的专辑《铿锵玫瑰》。林忆莲和李宗盛呢是在98年的时候喜结连理，所以当中的这首主打歌《铿锵玫瑰》算是他们婚后的一次合作的产物。 那女孩早熟像一朵玫瑰，而从不依赖谁，一早就体会爱的吊诡，好尖锐。他承认后悔，绝口不提伤悲。相信爱无悔，爱无悔太绝对，他从不以为爱最美，他说那全是虚伪，像狂野的玫瑰，用脆弱的花蕊想抗拒绽放后的枯萎，最温暖却暧昧，似是而非，让那直觉完全发挥。他一直给，每一次给，有尽心以为，心碎也无所谓。你真心给。最温暖却爱累，最似是而非，让那直觉自己发挥。每一次给，让人回味，那感觉就对，像一场宿醉。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呢，认识黄大炜大多都是因为那一首《秋天1944》，而更多的80后、90后，因为这首《你把我灌醉》，开始对黄大炜有了独特的情结。 城市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用速度换一点痛快，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却无从告白，是你留给我的悲哀。爱让我变得看不开，爱让我自找伤害，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扛下了所有罪，你让我心碎，爱的收不回。在最好最坏都在，你为何离开？可惜永远看不开，

生命有厚度，让明天把今天给记住，不是因为孤独，因为我们追求的珍珠，不管它起起伏伏，让今天把明天变特殊，未必因为幸福，因为我们努力不服输，从来不曾退出。是不是就不会伤人， 在别人的剧本演自己的缘分，如果爱要我牺牲，我不怕梦里沉沦或变笨， 完成我的情感角色里，再孤单再多余我也不会忘记如昔， 换我再曲折的时间，在空虚在别离，不到落寞不会离去， 爱上你天天天天思念你，忘忘忘忘自己，再不要谁和我对戏，爱若让人欢笑记忆， 只因此生此情有你， 角色里再孤单再多余我也不会

缱绻胶卷，重播默片，定格一瞬间。我们在告别的演唱会，说好不再见。你写给我我的第一首歌，你和我十指紧扣，默写前奏。可是那然后呢？还好我有握着一首情歌，轻轻地轻轻哼着，哭着笑着，我的天长地久。 越来越难做，有时候呢需要靠一些风格上的噱头或者制造一些造型来博眼球的时候，梁静茹她还是靠一首一首的情歌来占领市场，这就是她很独特的音乐魅力。在现在房价越来越高，工作流动性越来越大的社会当中，我们没有归属感，但是一个固定的住所和稳定的工作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而在感情当中，如果你找不到归属感呢，就没有那么简单的可以解决了。来听听看这首歌是不是唱出了你的心声，这是来自梁咏琪，叫做归属感。 想问你是如何让我醒来，又同时间让我坚强，也想问你为何我靠着你肩膀就肯定自己会平安，就算你不在旁我都不曾再提心吊胆，就算在很远的地方我也能勇敢，睡在那陌生的床，想象你睡在另一端，我就能习惯我爱你，这就是归属感，我知道你在盼我回返。你被忘，爱本身是指是你

在山里边望天边，身上仍然听见闪提琴如泣似诉在挑逗，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依恨灯信隔绝，人而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情如曲过此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填拔我的空虚，这晚的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会要分手，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他此次别仍然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独奏着明天半倚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灯信隔绝，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情如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填拔我的空空，这晚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会要分手，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他似这月夜仍然是不明月半倚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会要分手，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 继续来听听看张学友。李克勤和张学友呢，都算是娱乐圈里面的好男人、好好老公。这么多年来呢，很少听到他们的绯闻。而在歌曲领域的他呢，更像是一本经典的情书大全，随便翻出来，每一首歌都是让人很有回忆感的经典的作品。来听听看这首《情已逝》。 是会或是彼此欠缺吻